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三章，上回书讲到，文才孭住个老鬼，秋生呢就孭住九叔，九叔就谂住个方法，就扮晒个老鬼个样，就叫文才呢跟住阿秋生，秋生做乜佢就做乜。好啦，秋生呢就孭住九叔冲到门边，而同时门里边呢已经安排咗一个大嘅木盆，就系冲凉嗰啲啦。里面呢就装满晒啲柳叶嘅浮水。秋生一个箭步飙咗一个木盆嘅旁边停低，一个翻身将九叔就撞向个地上边。文才就肯定有样学样啦，啱啱好就将个老鬼背对住咁搭落个盆里面，吞一声个老鬼就入咗水里面。正所谓柳枝打鬼，越打就越矮，再加上浮水嘅威力，老鬼一跌入去呀，喳喳声，啲烟雾就飞起啦，扎手扎脚咁喺度嗌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九叔呢？惨咯，佢俾阿秋生兜背脊撞落个地下，痛到失魂落魄，仲嗌啦。秋生依家先醒起，原来佢搭亲师傅，跟手就走过去扶起佢啦，就讲啦：九叔冇事嘛？九叔一路搓住条腰。一路就闹鬼佢啦， 哇！扑你个戒尿契弟李真噶， 文才在旁边就嗌啦： 喂，你睇下我啊！ 呢条友又肥得得嘅，难免就笨手笨脚、轮轮进进噶啦。喺木盆里边就爬唔起身，手忙脚乱。九叔就行过去，将文才一把就拉咗起身，而且老鬼就冇起身。个身呢好似黐喺盆底里面咁，手脚朝天，乱揈乱嗌，嗌到不知几凄凉添。而喺呢个时候，九叔就攞起咗准备好嘅杯符水，就係咁灌入个老鬼嘅嘴里面，一股白烟就升起，嚓嚓声，个老鬼嘅身呢同时就软咗低落嚟，把声都变到好低沉。呢个时候九叔双脚左弓右箭，摆出个姿势出嚟，伸出剑指，喝咗声火，咁文才同秋生呢就马上递火上嚟啦。九叔剑指一挑，一条火柱直接就射去木盆嗰度，砰！一团烈火就喺个木盆里面升起。大家可能就奇啦，唔系装咗水嘅咩？都烧得起，就系、是、烧得起。而嗰只老鬼呢？亦都喺呢团烈火当中灰飞烟灭。文才同秋生啱啱都未惊完，一齐行到九叔旁边就话啦：师傅 啊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啊真系巴之弊，呢只咁嘅老鬼都俾你搞掂咗。 系咯，师傅啊最叻噶啦，系嘛？ 九叔啊干咳一声，有啲感慨就咁。九叔就干咳一声，有啲感慨就话啦： 唉，人怕老又惊寂寞，想搵个伴啫。鬼老咗都系咁嘅啫。好彩，只要佢仲有一分争强好胜嘅脾气，就容易应付啦。 文才就喺隔篱讲啦：啊，师傅，师傅就系识得呃鬼喎，吓哇！ 咳一声，九叔反手又作咗喺文才嘅头上面。 仲唔去收拾啲架撑，早啲瞓，听朝早我哋同任老爷去饮茶。 吓、啊、有啲饮茶，师傅你请啊，难得喎、 啊。请你个死人头。我哋听日去茶楼同任老爷系倾生意，倾佢千状嘅事情㗎嘛。 文才就咁样应住，一望见秋生，九叔就讲： 仲唔走？因住你姑姐诈我型啊，行啦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秋生就撒手兼拧头啦。嗱，我啊住得远，我都系留喺度好啦。呢、这个时候上路啊，如果再俾我遇到只老鬼，咁你话点算啊？师傅劲啫，咁如果 边度嚟咁多老鬼？听朝你睇铺， 唔制啊。总之我一定要瞓呢度噶啦。 唔到天光我唔走㗎啦。 秋生喺度撒赖，又唔理九叔喇，转住问文才就讲：喂，边我帮下你呀？ 文才当然就唔反对啦，九叔亦都冇再勉强，因为佢亦都唔想多找麻烦。 就好似秋生话斋，月黑风高，荒郊野外，再难保又遇上啲乜鬼嘢， 到时又走返返嚟，咁我今晚都唔使瞓添。 嗱，九叔一向都好守时，天蒙蒙光呢就入阵，带住文才就赶嚟咗云来茶楼。 时间虽然仲好早，但茶楼里面已经坐满晒人，饮茶就梗係多人㗎啦。文才换过咗一身光鲜嘅衫，你唔知仲以为佢相睇添，睇起身仲係戆戆居居咁。一入到去啫，淨係顾住望嗰啲点心啊，望到口水嘟嘟嘟，睇见有空位啦，一屁股就坐落去。 师傅啊，呢度有位啊，你过嚟坐啊。 啱啱坐低啫，即刻就举手啦。 喂，整笼叉烧烧包嚟嚟，顶下肚先嚟。 九叔啊，望望佢，饮咩茶都未点，食咩点心啊？你老尾你系饿鬼投胎啊嘛？食小阵你使死吗？ 文才扮懵啦，冇听到咁。 九叔啱啱坐低啫，有个店小二行过嚟啦。 九叔，乜咁早啊？ 冇，约咗任老爷，咁咪早啲咯。 一提到任老爷，九叔个面上面仿佛就多咗几分光彩， 够够屎咁啦。 喺呢度，任老爷系一个有钱人，亦都好有名望。 啊，任老爷已经嚟咗啦，佢吩咐见到你老人家就请你上去坐，雅座有请。 九叔听到，连随企起身，反手又系一曲，又曲正文才个脑筋。 仲坐喺度，黐住咗个屎忽啦！行， 文才痛到揞住个头，跟住九叔就趌下趌下咁行啦。咁点解要趌下趌下呢？ 行路撞到张台添噃。 行到去楼梯，文才就讲啦： 啊，师傅啊，这个任老爷都算尊重你老人家咯，咁早就叫你去雅座添啊！ 九叔心里面就好高兴，嗱，呢条友就好要面嘅，所以呢个面都仲系紧绷住咁样，扮晒正经。 食咩？呢啲叫礼貌，好似你两条马骝咁，冇规冇矩，冇上冇下。记住喺屋企就唔紧要，你点嗌都得，一仔任老爷面前。 知道，千祈唔可以叫九叔，要叫师傅系嘛？ 仲有啊，师傅坐低嘅时候，徒弟要企喺身后，企知嘛？ 哦，咁啊，咁如果徒弟坐低嗰阵呢？ 混账！ 唉，九叔，唔系师傅， 九叔拧拧头， 唉， 蠢过只猪。 上到二楼，文才就喺度望啦，左夹右夹。 喂，师傅，你睇。 九叔就望过去啦，见到二楼雅座嘅窗边坐住一个老人家同埋一个后生妹。呢、这个后生妹就好靓女噶，正喺度同呢个老头子喺度诈娇。而嗰个老头子呢，九叔一眼就认到就系任老爷啦。文才又懵成成，仲喺度拧头。 唉，你睇，真系一枝鲜花就插喺牛屎上面， 系牛粪啊！ 啊，我就系唔明咁粪同嘅屎有乜捻区别咧？你话， 喂，细声啲，嗰个系任老爷啊！ 吓啊，咁我明白啦，啲话就要讲得好听啲，应该系啊。老上风流是寿眉， 是寿精啊，唔系寿眉啊！你个茶叶啊，寿眉，好心你读得书少，就唔好成日喺度卖弄你啲文化啦。 呢个时候，任老爷已经望到佢哋，听到啲又听唔到啲，跟住一边笑一边行过嚟就讲啦：， 哎呀，搞叔搞啱啊，你又系中意饮寿眉噶？ 九叔听到就一窒， 吓、啊， 是啊，咁啱啊，你又系咩？ 呢个时候，隔篱嗰个靓女咧，又扯扯任老爷嘅衫袖讲啦： 爹，好啦。 文才一听，哇，伸伸条脷，撑一啲啊，又濑嘢啦。任老爷睇睇个靓女，又望望九叔就讲啦： 啊，葵葵咧就系我个宝贝女，叫阿婷婷，嚟，叫九叔啦。 九叔， 婷婷好听话噃。任老爷跟住讲啦： 嚟，坐坐坐，啊，唔好客气啊。 文才咧傻傻更更咁真系坐低，点解？眼定定及靓女咯，仲边记得九叔嘅吩咐啊？九叔就火都嚟啦，刮实文才， 哼，文才， 文才讲啦，吓、啊、九叔，我明白啦，完全系误会晒啦啊！ 任老爷就好奇怪啦， 吓乜鼠啊？ 呵，冇事冇事， 一路拧头，激到个肺都歪。任老爷就望望文才就讲啦， 葵葵系。 啊！我叫文才，文质彬彬嗰个文，啊才疏学浅嗰个才啦。 吓！ 婷婷忍唔住就笑出嚟啦。九叔就拧晒头， 唉，你真系才疏学浅，文质彬彬，边度嚟嘅彬彬？呢位系我不肖嘅徒弟啊，失敬失敬。 文才呢就冇乜反应，仲系夹紧女。九叔无可奈何坐低啦，顺便一脚伸过去。 吓， 条傻仔仲系冇反应。任老爷呢反而系礼貌周到，伸手过去攞嘅茶壶， 嚟，先饮翻一杯先。 九叔做咩呢？大家都估到噶啦，又系反手 call。游一下，攞眼神瞄瞄佢， 攞茶壶啊！ 阿文才反应就有啦，而且好快添。但系攞咗个杯，直接递俾任老爷，咁好明显，人哋叫你斟茶，唔系俾人斟茶啊嘛！九叔就嬲到咧，连忙接过咗嗰只杯，又攞埋任老爷只茶壶，就讲啦： 系自己嚟，自己嚟得啦。 啱啱讲完啫，文才又讲 系咯，唔使客气啦。 个杯又想递俾九叔，啱啱只手递出去啫，见到咦，九叔啲眼神唔多对路，好彩吓到打咗个尿针，缩翻只杯走啦。九叔又都唔理佢，自己斟咗杯茶，放低个茶壶。任老爷呢个时候咧，干咳咗一声。 关于呢个我伯爷迁葬嗰件事呢，就唔知九叔系咪已经择好日子咁啦呢？ 九叔下意识就准备讲嘢啦，都未开口啫，嗰只文才已经抢先扮嘢啦，一路望住阿婷婷，一路就喺度讲： 啊，日子就拣好咗噶啦，最好咧就系三日后嘅，又有事。 婷婷梗系冇理佢啦，净系顾住同阿任老爷喺度发嗲诈娇啊！ 爹啊！ 任老爷随即摆摆手，同九叔讲啦：， 唉，咁我哋做后人嘅，又应该点样呢？ 九叔又干咳一声，呢一声干咳咧，就抢喺文才前面答：， 嗱咁，最好咧就系沐浴净身啦。然之后呢，食三日斋。 哦， 任老爷都未饿完，婷婷又嗌啦： 爹啊！ 唉，你等一等先啦。 任老爷又揿住咗婷婷，不由得就望咗文才。文才见到人哋望望佢啦，又忍唔住要扮嘢，更加就口水乱飞咁讲： 嗱，不过食斋呢？就有咁嘅讲法嘅，就叫做制度斋。咁制度斋咧，就有七种啦，唔好食错噃。 任老爷就问啦： 吓，咁啊，吃边一种先至啱呢？ 九叔望望文才，又干咳咗声。文才，你又估佢听唔听到呢？咁就梗系冇听到啦。继续个答任老爷啦。 你要遥遥升仙呢，就梗系食呢个常青斋。有咩三长两短，要揾神神仙打救呢？就食紫教斋。咁啊，你老豆就瓜咗咁多年呢，咁啊，当然就唔使同阎王爷打交道。咁你话系唔系要食呢个明真斋呢？ 任老爷听到入晒神，望住阿九叔就问啦： 咁样系要食咩斋先至啱啦？呢 系咯，究竟要食咩斋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 远处旅隔咗千里，白云晚望，想想想，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？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是难忘，空盼望。深秋满地风霜，岁月远长。